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是来自于在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一位巨星，这位在1965年出生的布莱尔特菲尔，布莱恩特菲尔，他也是一位让我们觉得很多人会把他和莫扎特的角色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位歌唱家。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到的这位男中音歌唱家，在他的世界里面一些小歌曲的演唱，是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那耳边听到的几首歌都是来自于文威廉斯这位英国作曲家他所创作的一些歌曲。我是汪卓，欢迎你。在德国伟大的男中音费舍尔迪斯考之后，能够承继20世纪以来浪漫主义音乐传统和诗化的演唱风格的男中低音目前其实很多，但是相对男高音来说，男低音真的是非常难找。那现在我们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一位，也是在国际乐坛真的是备受瞩目的，他也是获得了很多奖项的布莱恩特菲尔。他所演唱的这些歌曲，尤其他是一位英国人，所以他今天特别为我们带来的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英国的作曲家。比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一位是温威廉斯，很多人都熟悉他的绿袖幻想曲。那关于他其他的作品呢， 此刻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的其他的一些歌曲，像现在所听到的钢琴琶音的伴奏当中，流浪者行走在英国淡淡的乡愁当中。温威廉斯这位英国的作曲家，很多人对他熟悉，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绿袖幻想曲》。他呢就读于剑桥大学和皇家音乐学院，师从帕里伍德。后来呢，他到德国师从布鲁赫，在巴黎又师从拉斐尔。1902年开始采集英国民歌，后来他也是在英国的皇家音乐学院任作曲教授。他采用了民歌作曲家所特有的那种和声调式，其中呢又受到像德彪西、拉威尔的印象派的影响，所以他的作品总是以旋律的表达为基础，追求的是管弦乐的色彩。我们现在所来聆听的都是来自于他的几首歌曲。Thank you. 摩蒂给我留言说，布莱恩特菲尔是他最喜欢的人声，不仅仅是男声，而且是人声里面最喜欢的一次。的确特菲尔非常出色，他现今呢是最出色而且歌声最具感染力的声乐家之一，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低中音的台柱，所以歌剧啊还有艺术歌曲啊民谣还有百老汇的音乐剧他来演绎样样出色，是一位全能的歌唱家。

地处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竟无止境。 作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地中音台柱布莱恩特菲尔，他是一个英国人，所以呢他今天所演唱的所有的歌曲也都是来自于英国作曲家。刚才特别来聆听的是我们还相对熟悉一些的温威廉斯，那现在听到的这位叫做芬奇。这位英国作曲家他30年代的时候执教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而且他的音乐也确实受到埃尔加还有温威廉斯的影响，他创作的歌曲已经成为了20年代英国音乐的珍品。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 I am slain by a fearful man. I shall out of white sparkle with you. Oh,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全部都是英国作曲家的作品，的确和今天的天气还有某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英国音乐里面所特有的，可能是由于英国的天气所造成的这样的有一种阴霾的感觉。继续来聆听吧，这好像阳光了一些。 Fair and wise is she, the heavens such grace did lend, that she might admired be. Is she kind as she's fair, for beauty lives with kindness? Love doth to her eyes prepare, to help him of his blindness, and being helped inhabits grace.

目前降雨已基本趋于结束，下午除了有点分散性小阵雨外，逐渐转为多云天气，空气较为清新，适合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小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任蜀林的一组摄影作品，80年代中学生近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看似平凡朴实的镜头下，记录了中学生最真实的生活。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获得了无数人的共鸣。任蜀林新书《不锈时光》日前面世，书中记录了拍摄80年代中学生的过程。书中任蜀林袒露自己的青春与摄影之路，特殊年代的学生岁月，摄影的启蒙与探索，拍摄80年代中学生的前前后后，离开中学生之后的矿区拍摄，下海后的迷茫与顿悟等等。任蜀林说，1979年一次阴差阳错的经历让他开始将目光投向高考，拿着照相机来到离家最近的一所中学。因高考而起，任蜀林的校园拍摄一拍就是10年。多年后，任蜀林坦言，拍照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像雷达一样警惕。他说，进入一个不属于你的群体或者时空，需要对上暗号，让他们觉得舒服，有放松感，摄影师自然就变得透明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入情入景，情感投入。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一些由钢琴来伴奏的艺术歌曲，全部都是来自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中音台柱，叫做布莱恩特菲尔。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认为他的歌声圆润雄浑，而且是很能够有多彩操控的这种的自如配合乐曲的能力的。那我呢，听刚才上半时段他和钢琴的配合，真的是让我有着一种很惊喜的感觉。钢琴的伴奏的情感的表现和他的歌声非常一致，发挥出红花绿叶的衬托效果。可能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到爆棚效果，不会有的，我敢说今天整期节目都不会有的。但是想对自然的男中音和钢琴有正确的认识，今天来听一听就对了。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和您一起来聆听的是特菲尔的演唱的艺术歌曲，而且全部是来自于英国作曲家。我是汪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 at Christmas on the laden top was thrown. My love rose up so early and stole out unbeknown and went to church alone. They told the one bell only, groom there was none to see. The mourners followed after, and so to church went she. And would not wait for me. The bells they sound on Bredon, and still the steeples hum. Come on to church, good people, the noisy bells begun. I hail you. I will 刚才我们也特别介绍，今天所为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英国作曲家的作品。可能这四位作曲家当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温威廉斯了，因为他的绿袖幻想曲。可是今天呢，我特别挑选的所有的音乐呢，都不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也特别感受一下英国作曲家他们的艺术歌曲的风格。比如现在我们所来聆听到的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巴特沃斯这位英国作曲家。他英年早逝，所以留下的作品并不多，那他在创作风格上其实和文威廉斯是比较接近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年龄段也是很相近的。好，继续来聆听吧。 I know fair far those are as beautiful againIn the water the pools and rivers wash so clean, the trees and clouds and air, the like on earth was never seen, and all the thoughts I often think as I stand gazing down in act upon the crazy brink to strip and dive and run. Thank you. 布莱恩特菲尔，他所拥有所有男低音歌唱家演员所希望具备的优秀的特质，而现在正是他的年龄、声音还有文化修养、舞台经验积累的最好的时候，他有机会迈进声乐歌剧界伟大艺术家行列的机会。这也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总裁对于他的评价，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国际音乐经理人。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这位著名的男中低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的演唱。今天所听到的四位英国的作曲家，可能每一次我不把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作品联系起来的时候，可能辨识度真的不是特别高。像最开始的时候，温威廉斯，还有芬奇，还有巴特沃斯。那现在来听到的是叫做爱尔兰的这位英国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的作品。他其实是因为创作钢琴曲还有室内乐而 成名的。那他的歌曲呢，也是承袭了优秀的英国的传统，管弦乐创作的配器也非常丰富。哎，继续聆听吧，依然是来自于为特菲尔他的演唱。 Go down to the seas again, to the vagrant ships he lied, to the gulls away on the whale's way, where the wind's like a whetted knife. And all I ask is a merry yarn from a laughing fellow lord, and quiet sleep and the sweet dream.The what and why can't set I ever know. Heaven to me is a fair blue stretch of sky, Earth's just a dusty road. Then all the names of things know what they are, can't set I ever will. Then all about GodHe's just the nodding star atop the windy hill. Don't know about life, it's just a tramp alone from waking time to dusk. Don't know about death.It's just a quiet storm. All over gray we moss. And why I live, and why the old world spins, are things I never knowed. My mark's the gypsy finds alone. 记得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私信我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人声。不知道一个小时过后，你是不是也会把这样的声音列入到你所喜爱的人声当中呢？我其实已经非常着迷了，像这样的嗓音，让你觉得即便是在非常非常轻声演唱的时候，也是充满了饱满的震撼力，而钢琴也的确非常甜美。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可能是我们最不熟悉的一些作品，可能是你喜爱的一位歌唱家，但是像他来演唱的这些作品，其实也是向我们介绍一下英国音乐的风格，英国的艺术歌曲。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今天